继续向前，尝尽人情冷暖，一切交给时间。人生说长不长，说短也不短，谁不怀念青春，谁不怀念童年，敢爱敢恨敢闯，敢不留遗憾，不知不觉天了白发，苍老了容颜。敢闯